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42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第四分福门品第五之二。复次乔持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，一切有情皆令住欲留果，或依来果，或不还果，或阿罗汉果，于意云何？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是也，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儿时佛告天地是言，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，为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书写诗他复为解说，与深意趣令无疑惑，教授教戒诸有情言，如应勤修真菩萨道，为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能精勤修学此道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拔济无边诸有情类，令证实际诸漏永尽，入无余一波涅盘界。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，何以过？乔持迦，一切欲留依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留出故。彼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教授教戒精勤修学，见此圆满一切佛法，乃至证得一切之智，化诸有情令得欲留依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，去入菩萨正性离生，乃至证得佛菩提故。复次乔持迦，至斩不周一切有情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四大洲一切有情，皆令住欲留果，或依来果，或不还果，或阿罗汉果，于意云何？乃至广说。复次乔持迦，至四大洲一切有情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小千界一切有情，皆令住欲留果，或依来果，或不还果，或阿罗汉果，于意云何？乃至广说。复次乔持迦，至小千界一切有情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中千界一切有情，皆令住欲留果，或依来果，或不还果，或阿罗汉果，于意云何？乃至广说。复次乔持迦，至中千界一切有情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大千界一切有情，皆令住欲留果，或依来果，或不还果，或阿罗汉果，于意云何？乃至广说。复次乔持迦，至大千界一切有情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一切有情，皆令住欲留果，或依来果，或不还果，或阿罗汉果，于意云何？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，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是也，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儿时佛告天地是言，有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与身般若波罗蜜多，以清净心恭敬信受，为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书写是他。复为解说，与身意趣，令无疑惑，教授教戒诸有情言。汝应勤修真菩萨道，为身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能精勤修学此道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拔济无边诸有情类，令证实际诸漏永尽，入无余一般涅槃界。是善男子善女人等，所获福聚甚多于前。何以故？乔使家，一切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。彼善男子善女人等，闻身般若波罗蜜多，教授教戒，精勤修学，见次圆满一切佛法，那知正得一切智智，化有情类，令得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，去入菩萨正性离生，乃至正得佛菩提故。不辞乔师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独觉菩提，予以云何？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是也，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而时佛告天地是言，有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与身般若波罗蜜多，以清净心恭敬信受，为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书写是他。复为解说，与身意趣，令无疑惑，教授教戒诸有情言。汝应勤修真菩萨道，为身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能精勤修学此道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拔济无边诸有情类，令证实际诸漏永尽，入无余一般涅槃界。是善男子善女人等，所获福聚甚多于前。可以过，乔使家，一切独觉所证菩提，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。彼善男子善女人等，闻身般若波罗蜜多，教授教戒，精勤修学，见次圆满一切佛法，乃至证得一切智智，化有情类，令得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，去入菩萨正性离生，乃至证得佛菩提故。复次乔师家，至斩不周一切有情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四大洲一切有情，皆令安住独觉菩提，于云何？乃至广说。复次乔师家，至四大洲一切有情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小千界一切有情，皆令安住独觉菩提，于云何？乃至广说。复次乔师家，至小千界一切有情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 叫中千界一切有情，皆令安住独觉菩提。于云何？乃至广说。复次乔释迦，至中千界一切有情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叫大千界一切有情，皆令安住独觉菩提。于云何？乃至广说。复次乔释迦，至大千界一切有情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普教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一切有情，皆令安住独觉菩提。于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誓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儿时佛告天地誓言：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清净心恭敬信受，为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书写使他复为解说，与身意趣，令无疑惑，教授教戒，诸有情言，汝应勤修真菩萨道，为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能精勤修学此道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拔济无边诸有情类，令证实际诸漏永尽，入无余一般涅盘界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。何以故？乔释迦，一切独觉所证菩提，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。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教授教戒，精勤修学，见次圆满一切佛法，乃至证得一切智智，化有情类，令得预留以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，去入菩萨正性离生，乃至证得佛菩提故。不辞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交斩不周诸有情类，皆发无上正等决心。于意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誓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而时不告天地誓言：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。书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众宝庄严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转世与一一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受持读诵，复作誓言：来善男子，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，令善通力，如理思维，随此法门应证信解。若证信解，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证得一切智法。若能证得一切智法，则修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得圆满。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得圆满，便能证得一切智智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。不辞乔释迦，至斩不周诸有情类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教四大洲诸有情类，皆发无上正等决心。于云何？乃至广说。不辞乔释迦， 至四大洲，诸有情类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教小千界诸有情类，皆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于云何？乃至广说，不辞乔石家，至小千界诸有情类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教中千界诸有情类，皆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于云何？乃至广说，不辞乔石家，至中千界诸有情类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教大千界诸有情类，皆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于云何？乃至广说，不辞乔石家，至大千界诸有情类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普教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诸有情类，皆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于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誓言，甚多师尊，甚多善事。儿时佛告天地誓言，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书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众宝庄严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转施于一依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受持读诵复作誓言，来善男子，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，令善通力，如理思维，随此法门应正信解。若正信解，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证得一切智法。若能证得一切智法，则修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得圆满。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得圆满，便能证得一切智智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所获福聚甚多于前。不辞乔石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教展不周诸有情类，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，于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誓言，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儿时佛告天地誓言，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书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众宝庄严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转施于一依发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，受持读诵不作誓言，来善男子，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，令善通力，如理思维，随此法门应正信解。若正信解，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证得一切智法。若能证得一切智法，则修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得圆满。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得圆满，便能证得一切智智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所获福聚甚多于前。不辞乔石家，至展不周诸有情类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教四大洲诸有情类，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，于云何？乃至广说，不辞乔石家，至四大洲诸有情类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 教小千界诸有情类，皆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。于意云何？乃至广说。复次，乔释迦，至小千界诸有情类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教中千界诸有情类，皆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。于意云何？乃至广说。复次，乔释迦，至中千界诸有情类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教大千界诸有情类，皆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。于意云何？乃至广说。复次，乔释迦，至大千界诸有情类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普教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诸有情类，皆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。于意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是也，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而时佛告天地是也，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殊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众宝庄严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转世于一，以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，受持读诵。复作是言：来善男子，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至心听闻，受持读诵，令善通理，如理思维，随此法门，应正信解。若正信解，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证得一切智法。若能证得一切智法，则修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得圆满。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得圆满，便能证得一切之智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。复次，乔释迦，若斩不周诸有情类，皆发无上正等觉心，由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殊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众宝庄严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普施于彼，受持读诵。复作是言：来善男子，汝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至心听闻，受持读诵，令善通理，如理思维，随此法门，应正信解。若正信解，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证得一切智法。若能证得一切智法，则修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得圆满。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得圆满，便能证得一切智智。于意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是也，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而时佛告天地是也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殊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众宝庄严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转世于一，以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，受持读诵。复作是言：来善男子，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至心听闻，受持读诵，令善通力，如理思维，随此法门，应正信解。

甚多于千，无量无边，不可称数。复次，乔十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属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种种庄严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施展不周一切有情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由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是言，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尔时佛告天地是言，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一有情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分别解说甚深意趣，令其解了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所获福聚甚多于前，无量无边，不可称数。复次，乔十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属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种种庄严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施四大洲一切有情，若小千界一切有情，若中千界一切有情，若大千界一切有情，若复施于十方各如净伽沙等世界一切有情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由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是言，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尔时佛告天地是言，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一有情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分别解说甚深意趣，令其解了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所获福聚甚多于前，无量无边，不可称数。复次，乔十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展不周诸有情类，若四大洲诸有情类，若小千界诸有情类，若中千界诸有情类，若大千界诸有情类，若复十方各如净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分别解说甚深意趣，令其解了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由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是言，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尔时佛告天地是言，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一有情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染心分别解说甚深意趣，令其解了，教授教戒，令其修学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，无量无边，不可称数。时天地士辩白佛言，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，如是如是，应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教授教戒，令善通达诸法真如，应以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于资具恭敬供养，令无匮乏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能以如是法师、财师摄受供养彼菩萨摩诃萨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由此因缘得大果报，获大胜利，无量无边。所以者何？彼菩萨摩诃萨要有如是法师、财师摄受供养，素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尔时善现赞帝释言，善哉善哉，乔十家，善能劝力摄受护助诸菩萨摩诃萨，令即证得一切之智，如今已作佛圣弟子。 所应作事。黑过，乔世家，一切如来诸圣弟子，为欲利乐诸有情故，方便劝利，摄受护助诸菩萨摩诃萨，令极正得一切之智。所以者何？一切如来声闻独觉世间盛世，皆由菩萨摩诃萨众而得出现。何以故？乔世家，若无菩萨摩诃萨发菩提心，则无菩萨摩诃萨能学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若无菩萨摩诃萨能学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则无菩萨摩诃萨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无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则无如来声闻独觉世间盛世，故应劝力摄受护助诸菩萨摩诃萨，令学六种波罗蜜多究竟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度有情众。卷第542。